得有张专辑的封面写着最想见拆不散创作双人组第一品牌， 音乐的背包他不问我是否寂寥， 最想听魔术更强升级节上升模范生无印良品， 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宣言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你看得到给我拥抱， 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 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 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上演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你， 记得当时无印良品想见你专辑里面集合了众多经典的创作人，例如李宗盛、潘协庆、姚若龙、余光中等等等等哈、啊、众多有金牌的制作团队为他们当时的两个人的这种双人组合有没有而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哈、啊、在专辑上面写着说这个拆不散的创作双人组第一品牌，虽然现在呢无印良品已经两个人有各自单飞的表现，但是每每听到他们两个人的组合的经典歌曲都可以勾起很多好的回忆，谢谢无印良品。 Well, darling, my soul Cause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Cause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Meet me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where the time is frozen, where all the universe is open. Love isn't random, we are chosen. And we could wear the same crown. Keep slowing your heart down. We are the gods now. Cause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Cause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I love you for infinity.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在吗？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Hey boy, how you doing? What's up girl? I'm doing good. 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没有关系说吧，不要想太多了，我要让你知道 That I wanna be your girl. 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Wow, 怎么这样，你打动我的心，我整个 feel like I'm out of control.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 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一起冲浪，就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嗨嗨嗨，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大夏的 DJ 麦麦麦同学。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歌都不受全网平台的所谓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的严选一首好歌。无论是新歌老歌，在浪潮里面被我们推荐和打捞的歌曲就是一首好歌啦。所以呢，在每个周期推荐真心推荐的音乐为大家在节目里呈现，也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让我们一起把纯粹还给耳朵。下载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跟我们现在就聊起来。 시선을피해고개를숙여도향기가진해코끝에흐르고엇방이걸음에속도를맞추고이토록끌리는지밤짓어가는지금나몰래너와함께주는왈증내긴장속에몸이떨려잡고 금방위를걷는듯이외태로운나의몸이이근너와눈맞춘순간 We dance 발끝에널맞춰 我的歌里듯이다가가는시간 Yo 눈에너를담아음아보다음악같아내목소리가마 Yo 틱틱 on the low 너의그손짓시작내가바뀌고 Yo 자꾸몸에비틀때너를훔쳐볼때머릿속은몽롱 And I can feel the fire growing in the air 꿈이아닌꿈만같은 I can take it there 이시대에너의수없이바래더가까이모아널집중했다면그모두속속 But baby it's me and you now now now 나도펴있는지금네곁에내가혼자주는월주긴광능속에거저되는기분건반위를뛰는듯이가쁜숨을몰아쉬니그너와눈맞춘순간 像股票Leave them all underneath the whistle 저정박같은깔끔한너밖에더미묘한모든널표현해 No new touch There's a delay in my head It's in your eyes 손에잡힐듯한그도리에 잠이다쳐오 네알뜻날듯한너의표정까지이상하게좋아나 예쁜너와눈맞춘순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的 Two One Band 飞儿乐团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合作曲叫做《恋恋》，把青春还给你。 就像雨恋上海洋，飞鸟腾空的向往，

真心， 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苦难的门梦特别真心。 经典的对唱曲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在1997年的专辑《爱情多瑙河》，跟大家营造出的一个恋爱感氛围极其浓郁的一首对唱曲目，抒情歌《你的眼睛》。欢迎回来，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一起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把纯粹还给耳朵。我是 DJ 麦。 우리가된그여름밤가만히내손을잡았던그어느밤기억해지금여기사랑에빠진우리언젠가먼훗날에그여름날떠오를때그때같이웃자 Sunny days 네옆에있을게약속할게나언제나내게기대도돼편히쉴수있게이제내가너의포근한밤이되어줄게우리처음그날처럼 看看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世界里面，众多小伙伴们都谁在冒泡呢？北京时间用户0800，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位朋友和生如夏花，彩虹的微笑，欢乐咖啡时光，雪孩子599，红果，山外有山 Stream YYDS 小周周，用户5224LY 落泪心田啊，眼熟的 ID 哦。 山外有山。 此小船悠悠，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一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分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一人挥霍着烟，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 我最早听到这首《离人》应该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版本，后来呢在2001年的擦身而过专辑中，林志炫也再次的翻唱改编了这首《离人》。经典每一次的演唱哈、你都会发现呢有不同的这听觉的盛宴感觉。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版本，也是送给一首天上至亲啊、爷爷奶奶的一首歌曲。离人，离开的是人，离不开的是那份永远的思念。刚刚的歌曲改编中还加入了梨花颂、加入了戏腔。我会发现呢，在近几年的这个优秀的、作品当中，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跨界的融合、恰到好处，给歌曲增添了一份特殊的含义、惊艳在里面。没记错的话，梨花颂啊，这段戏呢应该是唐玄宗表达对杨贵妃的一种思念。而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呢，也可以听出郁可唯呢也是把这一份思念化作了另外的表达。16:45，让我们一起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放送中，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联络，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随时呢留言给我，或是呢在微博搜索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加入我们的乐评小组，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找到我们的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跟大家以及 DJ 麦聊聊天。 浪潮 Listen to One。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Listen to One 真心荣誉音乐人许嵩。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现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寒梅落尽把冬留，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柳叶江间涛晚浪，汀洲里河眺远方，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